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泛黑的寂寞。像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天，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喜悲。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心。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由司机韩涛为您驾驶的娱乐大篷车。刚才咱们听到了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猜谜语》。侯耀文的父亲侯宝林先生也说过一段猜谜语的相声，关于这段相声有一个小小的趣闻，是1987年的时候，侯宝林来到河南洛阳演出，自然带来了他最拿手的那段猜谜语。幽默机智的侯先生说相声很擅长抓取现场的小包袱小笑料，拉一个现挂。那次演出当中啊，侯先生最叫座的现挂是一段出其不意的方言模仿。在猜半夜叫门问声谁这个谜语时，当捧哏的胡仲仁答出正确答案我的时候，侯先生表示这谜语太高深，不适合初学者猜。于是两个人开始争辩，侯先生突然使出了现挂，用河南话自问自答 C 我咋，然后他立即收住了话头。在座的观众都是冲着侯先生来的，那段著名的戏曲与方言自然烂熟于心。在河南演出妙学河南方言，侯先生那恰到好处的停顿正好给大家留下了往下推断以及哄堂大笑的时间，舞台瞬间成为了笑声的海洋。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再来听一段侯宝林和郭全宝合说的这个猜谜语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啊，再来，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老公， 谁呀、啊？ 出来瞧。 哎，行，出来瞧不瞧？ 哎，出来了吧？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诓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四回了，这都不算。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那什么，让我说啊？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说我怎么了？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说我就算输了？ 就这么定的嘛。 再来，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谁呀、啊？ 我。 你输了。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现在很流行一种猜谜啊，叫做脑筋急转弯，问的都是些个看上去平常很简单或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但是答案却往往并不是常规的，而是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答案，让人猜过之后越想越有趣儿，越想越有理儿，越咂摸的越有味儿。哎，前两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高秀敏合作表演过一个小品，里面说那几个脑筋急转弯不仅把范伟饰演的受骗者忽悠傻了，更为全国人民带来了长久的笑声。说到这儿你一定猜出来了，对，就是那段小品吗？卖车，再来听一听。 做准备， 来， 请听第一题。 说 ，Number one，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错， 媳妇你 答。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错。 那么说， 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 这算错了。你刷错了还等于六呢，那是。 是啊，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你再来一个，我找个窍门了。 请听第二题。 说 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错，媳妇答。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来。 正确。你是出生就生啊？那 请听题。 你来。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八个猴。 俩猴。 正确。 怎么的？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骑着呀？ 骑马那个骑。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着。 哪叫谐音？ 你再来一个。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你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你别 请听题。 说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俩猴。 错，八个猴。 怎么的呢？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你别打了，你。 请听题。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刹车了。为什么？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错。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你这 是 笨。你说，哎呀，我真不行。哎呀，这我脑袋怎么的了？那猴屁股红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 刚刚是一段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合作表演的小品片段《卖车》。小品当中提到的脑筋急转弯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实际上这种竞猜形式还是起源于猜谜语。猜谜语的历史应当说是很悠久了，我们从猜谜语这段相声就能看得出来，它本来就是一段经典的传统相声，说起来很热闹也很吸引人，很多老艺人们都曾经说过这段相声，后来的表演者都会根据各自的特点加以一定的改动。有关猜谜语的相声，除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两段外呢，郭荣启、张振奇、李伯祥、杜国之、牛群、冯巩等人也都说过，正是依靠着这么多的曲艺工作者对这段相声的加工整理，才使得这段传统的相声得以焕发青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要到终点站了，旅途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游鸿明的谜语。最后，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秘密，我的秘密写成谜语，藏在一首歌里，倾倒在蓝色的多瑙河畔，封藏在心 马拉雅雪山之巅，哦阿姨阿姨耶哦哦咿耶啊哦咿耶哦阿姨，这是儿女还是奇迹，多么美丽，我和你刮风下雨一字一句紧紧连在一起，再多荆棘无关心意，我依然记得你。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秘密，我的秘密写成谜语藏在一首歌里，情感在色的光亮和白，风藏在风藏在喜马拉雅雪山之巅，哦阿姨阿姨耶哦哦咿耶啊哦咿耶哦阿姨，这是儿女还是奇迹，多么美丽，和你刮风下雨一字一句紧紧连在一起，再多荆棘无关心意，我依然记得你。我爱你此生不渝，真心不移，永远不会忘记，这是儿女还是奇迹，多么美丽，我和你刮风下雨一字一句紧紧连在一起，再多荆棘无关心意，我依然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着我随风摆动，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抒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 是我自己。